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沿岸有薄雾，接近周末有骤雨。周末至到下星期初较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05点，升293点，成交金额93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升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3点，升29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4，升7.4；中国平安87蚊，升7.5；建设银行7.01蚊，升1仙；中国恒大27.05蚊，升2仙；海螺水泥43.4，跌8；港交所279.8，升5蚊；万州国际8.21，升4.1；友邦保险79.1，升6毫；安石 A 5014.48，升3.4；碧桂园11.68，升3.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5，英镑10.427，瑞士法郎7.838，澳元5.588，加元5.898，新西兰元5.395，欧元8.9034。每百日元对港元7.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584点，升133点。港金现价报12,192蚊，升1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3.54美元，卖出1,30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的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咁啊，由于咧，港铁有列车事故，荃湾线来往中环站往返呢个金钟站的服务是暂停，主要就是中环站的服务暂停啦。咁而家咧就金钟站往返荃湾站咧就维持每3分半钟一班嘅。咁受影响的乘客咧就可以改用港岛线啦，或者是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咁至于路面的情况啊，有啲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噶。旺角的西洋菜南街和亚街老街交界呢，因为有意外，现在沿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呢都几塞车的，龙尾排到窝打路道。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开都是有意外事故，慢线受阻，仍然多车的，龙尾去到泽安村。观塘那边，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落去伟业街之路多车的关系，交通比较繁忙的，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附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爱民村，靠右边线去尖沙咀都是多车的。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模糊街附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又话自己冇阴谋。 吓？咩啊？你讲边个啊？ 我讲紧郑子成啊。 唔系啊嘛？你讲真噶？ 四月一就知做乜？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噶，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查取资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不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的。想知多些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拿本公开资料守则看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这四个人走在一起虽然很认真，但是很不寻常。 我只是见到的神和施佩而已，另外那两个是谁来的？ 四月一你就知做什么。拜拜。 开始尾二嘅一个星期啦。 哇！哎呀，突然间咧一咁样讲啊！ 哎呀，你数， 咦，真系倒数19876 咯，咁抵啊！ 你真系咧说话呢样嘢咧，真系可以啊！只是一个字之差咋、 啊、 已经是影响晒成件事嘅情绪。 点解咁讲呢？ 因为呢平时我哋礼拜一呢就係话啊又嚟到一个星期新嘅一个星期啦，咁呢、啊、好似觉得呢眼前呢好光明啊。 啊 阳光照耀大地啊，咁啦，咁但系你突然之间就话哦，嚟到倒数嘅时候咧，哇 set 晒成件事， 系， 咦啊，一次逢中一阴笑喎， 阿一哥仲有一种咧，嗰啲即系坐咗几年监啦， 系啊， 坐几日，唔系呢几个呢仲放呢两个礼拜好好地地，唔好加监，咁啊冇事啦。 诶，我唔系谂紧呢样嘢嘅，我谂紧嘅系平时我哋星期一系翻到嚟系愁眉苦脸嘅， 系咩？唔系啊， 冇呢回事。 今个礼拜讲咩啊？有冇题目、啊？ 今日都系噶，头先都系噶、 啊，但礼拜五就比较开心啲嘅，系啦， 系咩？ 嗱声搞掂埋佢， 又话强弩之末。 咁啊，嗱，即系一间先讲。琴日咧我遇到重哥单嘢，反而咧我想讲咩咧？嗱，我哋而家我哋做紧嘅呢份工作咧， 系 就叫做 传，唔 系广播，系啦。咁我哋收，即系我哋嘅呢个节目应该用咩嚟听噶？ 收音机哦，你讲嗰单嘢啊？ 琴晚我就系、是，唉、哦，琴晚真系唏嘘啊！咁啊，因为咧就有啲嘅考生咧就话咧，投诉就话咧收音机佢哋未用过， 我成世人都未 用过收音机， 你要我搵嚟考试 系啦，佢哋我哋要用一个钟头啊，系唔够时间去适应噶，唉，听到之后。嗱，首先，如果守下流程，喺呢一分鐘係有一啲16歲以下嘅聽眾嘅話，唔該你上網舉一舉手先。我先而冇啦， 有冇啦？ 係咪啊？唔係一哥，你喺做呢一個行業之前，你有冇？ 我有，我諗我第一 16歲咩先？即係千禧後喎，冇啦、 啊。我第一次接觸收音機咧。就應該是中二、中三的時候嘅， 仲有嘅，即係嗰時你已經是十三四歲， 13、14歲， 第一次接觸收音機， 乜解救接觸到個收音機啦？ 嗱，嗰時我有啲同學都有嘅，咁啊有台嗰、那個森美大哥嘅佢哋，咁、啊、我就係嗰陣時係咧，就是、夜晚要等女朋友 放工，唔係放學喎、 啊。總之唔知要等佢啦，即、就、係、是、要等佢一段時間，咁先至可以瞓到覺。咁夜晚咧就冇嘢做，就是但係阿爸阿媽又要你熄曬燈，瞓上張床嗰度。 呢啲我明啦。 係啦，咁你冇嘢做嘅時候就打開個電話喺度碌啦。咁但係而家啲電話就話可以打機，又可以上網，又 Facebook。嗰陣時冇噶嘛，咁啊見到咦收音機喎，就碌咗入去聽。 佢係講緊電話裡面嘅收音機， 係啊， 佢唔係講緊實物嘅收音機。 唔 係 我哋嗰啲拉條線出嚟嗰啲， 唔係。咁跟住之後就開始接觸呢個嘅廣播咯， 係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有第一部嘅收音機咧，亦都真係去到會考嘅時候先至去買嘅。 喂，你諗下，琴日咧我聽咧，嗱對唔住啊，我絕對冇歧視嘅，只不過個年代唔同。咁啊嗱，以前我哋去會考咧，就話要買部咩計數機，係咩 HKCEE approved 嘅。竟然而家咧，坊間咧係有一啲咧叫 so call 啊考DSE 專用嘅收音機，因為咧入到個市場嗰度咧，就希望收得好啲，即係咪收本台應該係？ 诶，收本台 系 希望阿胡世杰先生噶嘛，往年系。 而家唔系啦，而家好似转咗 阿 Fin 啊， 系啦系啦。咁啊，因为某啲牌子， 所以我哋会考先揾胡世杰录啫嘛。 所以胡世杰过气噶啦，系啊。 诶，你有冇讲呢啲嘢住啊？ 胡世杰变咗集体回忆噶啦，算啦。 过多两个礼拜，你唔好再咁讲添啊！ 我就系趁住呢两个礼拜， 你唔知佢系方丈嚟噶嘛？系啊，好啦。即係原來某啲嘅牌子咧，可能咧對於收本台咧係弱啲嘅， 係咪真㗎？ 我唔知嗱，呢、這個唔知啊，即係坊間有好多呢啲説法㗎啦。咁有啲人話個位啊，有啲人話隻手掂住條天線就收得好啲啊。即係 喂，隻手掂住條天線真係可以收得好啲㗎， 係導電人嘅，係啊，變咗 conductor 啊嘛， 係啊， 俾雷劈添啊，係 啊。 咁原來有啲咁嘅嘢就話哦，某一款嘅收音機咧就可能會喺個市場度就好似會靈光啲。嗱呢啲喺我哋嘅年代嚟講啊，匪夷所思。 邊有啊？係咯。 同埋咧。而家买收音机系好似要去啊，即系复古咁样样啊，即系等于哎呀，不如而家买个唱片玩下啦， 即系好似喺摩罗街 系啦， 寻翻啲古董咁样， 跟住扭开，听到几条友讲嘢， 我又要得意啊， 原来有声噶，哎呀，唔知佢哋个样点嘅咧，即系原来而家系咁嘅，即 系 对于新一代嚟讲系咁嘅， 而家系呢部噶。 S 字头呢部细细细细地， 哦，呢个系考试神器嘅， 系 啦， 个盒个 size 系大约系。 喂，唔系喎，呢部我老豆好似我嚟听马 个 size 啊，可能我哋细个一半个尿袋咁大 嘅 咋。 系啊，呢，這个我知道啊，因为我老豆都有呢啲。 咁以前好多嘅。 老豆阿妈我嚟夜晚黑瞓觉嗰阵咧，塞住耳仔听。 系啊，有啲好似以前咧嗰啲笔型嘅收音机都有噶，即系单边耳仔嗰啲啊嘛，好似扮紧特工嗰啲啊嘛，我以前最兴拣呢啲噶啦，但系而家。你喺条街度唔会见到有人用呢啲啦，第一啦，第二原来就已经我变成咗一个考试嘅物件啦，即系话咧，如果佢哋唔系因为考试，唔系因为要入个市场嗰度要带部收音机落去嘅话咧，可能其实佢哋基本上咧喺人生当中系零。呢樣嘢嘅， 不如再悲哀啲啊，好嘛？就係咧，嗱，佢為咗要考試，所以咧就要買咗呢一部考試神器入市場，用完之後劈， 係 你唔會再攞翻出嚟噶咯喎，除非你會 repeat 啦， 或者俾細佬妹咁樣咯， 咪甚至乎 即 係 你唔會話，哎呀呢個節目幾好聽，我不如我繼續聽啦，換電先咁。 唔係咁，你考試嗰陣聽嗰個節目一定唔好聽嘅，唔係同埋仲有喎，你如果你話留俾細佬妹，你要等一年，一年後你會唔知去咗邊啊？ 所以 其实他们都是被利用一次的，那个神器阴功。 所以我真的说呢，即是成日都说我们这个行业啊是表面风光。啊，你以为呢我们在个咪度讲下又好开心。 是啊。 唉，夕阳啊。 咪啦咪先咪先咪 先。我做咩睇公务员考试嗰啲嘢啫。 咪先。 如果唔系点我捞到几饭啦，是咪 在个咪前面讲嘢开心是真的。 是。 但是。 背人垂泪咧， 唔系 背，都系真 嘅。背后咧，即系两件事嚟嘅。即系我哋而家咁样同阿一哥一齐，系咪喺度十九八七几开心啊？系咪？咁但系背后系咪真系个成果令到你开心咧？又另计啊！ 咁啊，希望啲小朋 友。你仲喺度睇紧收音机做咩啫？ 其实我啱啱礼拜六日又真系有去深水埗睇收音机嘅。 点解咧？ 我行过见到睇下啲销情啊，有咩款啊， 即系睇仲多唔多啊？ 系啦，咁咪一个角落头仔咁样咯。 系，咁啊，唔知过多几多年咧，就呢一样嘢就成为咗一啲文物啊， 系啊， 古董啊，攞出嚟复下古啊，听下收音机啦，咁样样。 应该都总会嘅。 系，咁我哋呢啲啊，都差唔多啦，嗰阵时啊，都已经变古董啦。 未必定嘅，因为 cassette 带又翻翻嚟啦嘛，而家开始大家都玩翻啊嘛。 系啦，如果有一日啊，收音机啊能够啊翻翻去复古啊。翻翻嚟嘅潮流，咁我開心啦。雖然而家嗱，老實講又多謝 六啊歲到啦，到時 係啦， 未必一定好老。 我哋都要多謝翻聽眾嘅，都仲有人咧係即係收音機嘅忠實粉絲嚟嘅。咁即係我哋到而家，我哋都會嚇來唔來都會見到一啲聽眾話啊，我仲有聽收音機，佢真係 就扯張相上嚟，係 啊，真係有聽收音機嘅。咁要多謝大家啦。 同埋咧，除咗啲揾食車司機大佬之外咧，其實咧有好多裝修行業嘅呢啲工作者啊，嗰啲師傅們咧，佢哋都係靠收音機㗎嘛。 咁啊，多謝大家啦。如果今日咧，大家是发现到在坊间，无论你是交通工具，即是没什么多日的了，交通工具鱼档菜档茶餐厅油站插张相告诉我们，报个料在哪里听手下流程，你跟他讲声听埋呢十日好转头啊！ 哎呀，嗱呢啲嘢我唔敢。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你要追随我哋嘅话，你就要转头。 哎呀， 我嘅意思，咁我哋都要讲噶。 哎呀，咁啊，子成就 人不为己。 唔系，咁啊追我哋。至于二台夜晚嗰个节目，我哋唔讲啦。嗰班兄弟咩有个拆咗嗰个堂嗰个，哎，我唔讲啦。 兄弟拆咗个堂，哎呀， 系啊，同埋星期六嗰个后边嗰个 back up 嗰个会，我哋又唔讲啦。 无谓提啦呢啲。 系啊，唔系自己台啊。你帮人宣传咗乜啫？ 你死嘅啫呢啲嘢， 抽翻起嗰啲吹喇先吓，抽起。 除非你过嚟讲两句，你一件事 好死嘅啫呢啲嘢。你哥唔使七点钟翻嚟做嘢咩？ 系啊，以后啊有排你借哥啊，阿一哥系啊。 好啊，开波先啦！旧年嘅今日啦，你有冇发现啊？收音机已经成为咗啊文物咧吓。 今日咧，其实我就唔知点解啊，即系呢个 weekend 开始咧训练自己咧，系唔系都喺屋企开住部收音机？我以前唔系噶，唔知点解有呢种咁样嘅原因喺度，因咩事咧？ 系而家收音机，大家可能转 apps 听啦都。系啊， 其实有冇发觉其实转 apps 听系冇咁好听？ 诶，唔系喎，我个 唔系 real time。 你唔系我哋，你未经历过。 佢有一 种 声嘅， 系啊，刘伟恒、 阿一啊、 梁礼勤，手下留情。 即系讲开呢样嘢咧，令我谂起咧，我当年啱啱入嚟电台，即系做呢个广播行业嗰阵咧，咁我有部习惯系点样咧？嗱，我咧就会录翻自己嘅节目嚟听嘅。 系啊，好自恋咁听嘅，仲要 各样啦。但系咧，我系点录嘅咧？嗱，我就唔系录咧，即系我哋 panel 嗰个。 嗰副帶機嗰個版本嘅，我係點樣咧？我記得以前咧，即係喺有台做嘢嗰陣咧，我哋中間咪有個地方叫水房嘅，即係大家去食飯啊、休息嘅地方。咁嗰度咧就擺咗部收音機喺度嘅，即係真正嘅收音機，即係一啲係有卡式帶嘅收音機。咁我咧就會專登，譬如我八點鐘做節目咁先算啦。咁即係夜晚啦。咁我哋就會專登，我就專登7:59咧，我就會行出去，我就撳餅帶撳著佢錄嘅，就錄翻收音機版本。即係我哋嗱，我哋有時喺on panel都會聽到。On air 同埋 off air 嘅聲 音， 就嗰種聲咧，嗱經過咗嗰啲機器啊、大氣電波出嚟咧，其實係相當之唔同。用呢種質感咧，你喺個 app 嗰度聽或者電腦度聽係唔同嘅。 隔壘啊嘛，啲人成日都有陰謀論噶嘛，即係電台嘅 server 係要篤走啲字噶， 因為譬如一哥咁爛口嗰啲， 係啊，你聽唔到我哋嘅節目好多。即系窒下窒下嗰啲咁咩？系嘟咗噶。喂，我想问，2017年考 DSE 咧，究竟系几多岁啊？而家 啊 ，Christopher 系啊，即系几多岁咧？ 应该系1999年出世嘅。如果冇记 错 ，DSE 唔系16岁考 DSE 噶嘛？系嘛？ 嗱， 咁咪2001年出世咯，可能 系我估唔系，应该系1999年或者2000年嘅。 好嘅， 哎呀系啊，咁我哋就即系可能如果佢系99年嘅话，咁我就仲未储到一个千禧嘅听众喎。 系，咁啊如果有啲系噶，即系2000年出世之后出世嘅听众啊，大家报个料啦。 系咯， 咁亦都有唔少听众咧，就摆啲相上嚟咧，就话咧佢哋系用部 Walkman。嚟到听收音机嘅，咁我以前都系咁嘅。 Walkman 好正 ，Walkman 系包晒所有嘢噶， 冇错啦。 系啊， 虽然有阵时转个台咧就比较棘手啲，因为嗰阵时我用嗰个 Walkman 咧仲唔系嗰啲跳字嗰啲追台嘅， 拧有条嘢喺度咁样， 捽嘅要系啦。咁有时咧，即系你知啦，譬如你要捽，我哋而家系94.9啊嘛，吓系嘛。 94.8至96.9 啊， 系啊， 呢个我记得喎，反而 喺嗰条坑嗰度咧， 收音机唔系个电话唔记得。 你要吞到去94.8，其实系唔系咁容易嘅。咁有时你要，即系譬如我由香港可能去到九龙或者去到新界， 中间要 有啲唔同 嘅， 咁系要成日吞嘅。咁呢个但系呢个咧都几好玩嘅。反而后来咧出咗嗰啲所谓嘅数码收音机之后，就玩唔到呢样嘢啦。 系啊，佢因为自己跳嘛。 冇错啦，好啦，咁啊晏啲睇有冇机会再讲下收音机啦，大家嘅 po 下相啊，报下料啦。咁啊，新一个星期，尾二一个星期啦。咁啊，咩嘉宾啊？ 咩嘉宾啊？我哋好讲诚信嘅，系啦 ，promise 大家一定有佢。 冇错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嘅嘉宾就系胡乐言啦。咁一阵间咧就好快就会出现噶啦。咁啊，4点之后有咩噶？一个 4点之后睇下点先啦。 听讲话陈年准备咗一啲好紧要嘅歌要播啦。 系啊系啊，因为有一个人我见到佢啱啱寻日，咁所以我就好想播一播佢嘅作品。不过咧有件事要讲咗先嘅。就是牛池湾市政街市报纸档系听紧手下流程嘅， 多谢晒啊， 多谢晒老板， 我知道啊，就天桥下面嗰度啊嘛，系我成日经过头噶，下次打个招呼啊， 好， 好啊，咁啊交俾阿乐言先啦， 嚟啦，嚟，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英雄好汉， 手下留情，搬迁收炉大酬宾。佢又系爸爸，又系艺人，可以做主持，可以唱歌，又可以演。佢咪就系虎仔胡乐言。 你这句子始终并未随意，轻率跟你道出心里话。Angelina， 容许这一刻讲一次，我爱你这决心再一刻亦未变，真心真意为你去一个乐意。 好，梁伟勤， 系 我哋咧呢位嘉宾咧，第一次咧就系太太就先做我哋嘉宾， 系啦， 然之后到老公 过去太太， 系啦，封路过，咁啊，今次咧咁啊，手下留情，大家知道就搬迁大吉啦，咁啊，佢咧原来都系咧我哋嘅手下留情嘅忠实听众嚟嘅， 系啦， 系一路有留意我有动向嘅， 系啦，咁所以既然咁熟嘅时候，冇理由唔将佢马翻嚟做埋手下留情之友噶，系咪先？ 冇错啦，好啦，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嘉宾胡乐言，你好， 真系好开心啊！我真系头先知，原来你哋话可能你哋会即系个节目会转一转。 咁我都係屬於 last two 最後兩集之前， 冇錯， 咁我覺得我都好榮幸啦。 係啊， 咁但係當然你轉咗個新嘅時段嘅時候，亦都會繼續咁好聽。 多謝， 係啊， 佢可以再上嚟噶，係啊， 梗係 阿媽埋太太一齊上嚟都得。 係啊，同埋頭先你講啊，你真係令我諗翻起係上次我太太又上過嚟，因為通常咧我同我太太即係大家各自，雖然叫兩夫婦啊，但有時咧佢做完嗰啲嘢，我都唔係好企得咗嘅，即係佢都冇同我提過，同埋應該我諗都講緊應該有冇半年前， 唔止啊，唔止啊， 唔止啊， 可能兩三年前啊嘛， 冇年齡啦，我 講 年齡， 講屋企嘢嘅，即係講我做媽媽。 所以你啱啱講起啊，係我太太嗰次都有上開嚟，咁我突然之間，咁即係好有緣分咯，咁同埋即係因為今次點解會上到嚟咧？ 係啊， 即係我哋 講下先啦，嗱，發生咩事咧？ 先係咁樣嘅，因為我咁啱我哋有一個即係好資深嘅，以前我哋喺 TVB 咧有一個監製， 成追嘅監製， 係啦，咁其實阿蕭生，阿蕭老闆我哋， 我叫佢做蕭寶寶嘅， 你叫蕭寶寶啊？ 係啊 ，sweet 㗎，咁佢好好嘅，咁佢雖然冇喺 TVB 度幫手，但係其實佢自己都好多生意啦，好多 production 啊啲咁樣，咁就每一年都會搞一啲即係可能係大家 TVB 之友，大家聚一聚啊， 係啦， 咁呢一兩年咧，咁我都好榮幸可以又可以出席佢呢一個 party 啊，咁跟住啊喺呢個飯局裏面咁啊 聽到把聲好熟啦。 唔係啊，其實呢因為阿蕭寶寶呢即係阿蕭生啦，佢都間中會搵我幫手做嘢。咁我記得有一次我唔知關唔關蕭生。 幾次啊？兩三次。 係啦，同你一齊呢就係喺啲 event 嗰度出現，佢就係嘉賓，我就係主持咁樣。咁其實嗰陣呢大家就已經有開始傾少少㗎啦。咁但係就冇正式邀請，因為畢竟嗰陣做緊嘢呢，咁我又覺得好似好核突咁，無啦啦不如你上嚟啊，咁覺得好核突咁。跟住後屘喺嗰晚我哋食飯嘅時候呢又再重遇咧，就雞啄唔斷啦，就講喂唔得，一定要上嚟。 我印象之中咧，除咗嗰次之外咧，應該對上仲有一次嘅。有一次喺沙田有一個嗰啲體育節，我記得好似係你做主持嘅，我記得啊。 這樣那樣 嗰啲，唔緊要，撈好多嘅。 唔係又冇咁講。 作為一個藝人咧，其實應該多方面嘗試嘅。 係啊，我哋有邊個唔係啊？ 咁我覺得唔係撈呢個字咧，其實係好嘅。我都想撈多啲啦，即係其實都希望大家好似即係新年啊嗰啲食嘢都要話叫撈起啦，即係多方面去嘗。 不過話時話，即係喺度講少少先啦，因為咧即係出席嗰啲活動咧，有陣時譬如請啲藝員朋友咁樣啦，咁去到無論你係咪唱歌底。總會即係表演一下兩首咁樣噶嘛，咁咧我真係好耐冇聽過胡樂賢唱啦。嗱嗰陣啊，講緊唔係你入咗流行經 典，即係前嗰排嗰次， 係啦係啦，之前喂佢唱歌真係都仍然係嗰啲咧， 大家聽佢把聲啊， 正嘅嗰種唱功， 即係佢講嘢把聲咧係好哼唱嘅，即係咬字咧好字正腔圓嘅， 好少人咁樣認哼唱啊，通常都係嘹亮嗰啲啊， 係因為有個訓練喺度嘅，嗱你聽得到嘅，即係聽到阿樂賢把聲咧，其實咧佢咬字啊，所以。好清晰嘅嗱，呢啲即係受過專門嘅訓練同埋咁多年嘅洗禮， 冇噶 咁多年嘅洗禮， 應該係話你出道嘅嗰個年代咧，都仲 要 嗰啲咧，即 係 你有好多嗰啲超級大明星啊，你又唔敢鬆懈啊，跟住身邊嘅人可能 push 你又 push 得好緊要，即係你自己又要再著緊啲啊咁樣。 唔係應該咁講啦，可能係。多謝我爹哋媽咪啦，即係賜咗一把聲，即係又懶音比較少啲，又唔會話即係學你話齋，可能字正腔圓少少啦。咁變咗，同埋一入行嘅時候，我其實冇學過正統嘅訓練嘅，純粹都係喺嗰啲星期六日嗰啲音樂節目啊嘛。咁就由週末嘅主持開始訓練咯，三個鏡頭，即係嗰啲燈啊咁樣記稿啊。咁可能由嗰陣時開始，成日都會可能訓練多咗一啲訪問嘅技巧啊。自己。你都係誤打誤撞咁樣去試咯，咁由嗰陣時去開始我自己嘅演藝生涯。 嗱呢樣嘢咧，我係慢慢開始講啦，因為睇到啦， 水蛇春咁長， 水蛇春長，同埋咧阿樂賢咧 keep 得好好啊， 嗌我虎仔得嘅，通常而家佢哋一係就嗌我虎仔，一係嗌我虎伯嘅， 我虎伯添啊，已經去到，我係仔 嘅 喎，我依度叫仔喎， 佢哋有 我哋唔敢亂咁扮熟啊嘛，係啊，咁啊講你叫乜虎仔啦， 我扮咗你一陣， 好啦，咁我哋真係熟啊嘛， 係 嘅。 让大家分一半，来吧说吧笑吧，发泄不满。我曾经都有这经验，现实若不可改变，潇潇洒洒过满足中，一起一起手挽手，幸福路上变相有伤口，天生的一对，谁会？ 还手，平局路上面上旧伤口，天生的一对，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一起一起手挽手，日日夜夜再背后，温馨的感觉，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只有我这个朋友，愿意永远也替你分忧，忧郁的气候，和你一手将风雨抹走。我有你这个朋友，有次有天追你那。 好啦，开咗个头啦。一阵间翻嚟咧，正式就喺阿胡乐言底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港铁荃湾线凌晨测试新信号系统期间，两列列车在接近中环站相撞。港铁表示，由于将损毁的列车而嚟现场的工作难度高，收车之后只有三小时搬走涉事列车，听朝未必可以恢复荃湾线中环至金钟站的服务。港铁车务总监刘天成表示，已经成立专责小组深入调查事件，下昼会同系统的承办商开会，听日下昼会在董事局特别会议上交代。他又说，新的信号系统已经测试近一年，装有保护系统确保行车安全，会了解为什么今次未能发挥效果，未查到原因之前会全面停止任何新系统的测试。立法会民主派和建制派议员中午和美国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国会代表团会面，有份出席的公民党郭荣亨在会后引述对方表示，认同一国两制正面对很大挑战。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民主派有将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想法陈述给美方知道。他透露代表团朝早分别同美国商界以及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会面。经民联梁美芬在会后表示，有几位美国国会议员说是首次来中国，未必对香港问题熟悉，希望透过会面听到不同议员的声音，因为他们在美国要厘定中美以及香港和美国的关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包志金侄女 Amina 早前涉嫌无牌驾驶被捕，未有按时到警署报到被通缉，昨日在寓所再被捕，今日被押解往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他被控在被取消驾驶资格期间驾驶，并无第三者保险以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等六项罪名。控罪指42岁的 Amina 今年1月31日在跑马地被取消驾驶执照资格，而在道路上驾驶车辆，并没有有效的汽车保在第三者风险保单。另一宗案件的控罪就指他上个月在跑马地兆辉台家园一个单位内袭击两名人士。在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参加民进党的总统大选党内初选，他说台湾不做第二个香港或西藏，面对大陆进逼要争取捍卫台湾的机会，利用初选甚至总统大选让更多民众知道台湾处境艰难。赖清德在中午登记参加民进党初选，由于蔡英文总统已经宣布将竞逐连任，对于党内两强相争，赖清德认为透过民主程序更容易团结民进党。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蔡英文以政务顺利推动为最重要，至于党内初选会在今个星期四出访太平洋友邦前完成登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沿岸有薄雾，接近周末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较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06点，升393点，成交金额101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升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3点，升29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7蚊，升8蚊。中国平安87.35元，升过一。建设银行7.04元，升4元；中国恒大27.05元，升1.25元；海螺水泥43.5元，跌过7； 港交所280.6升5.8，友邦保險79.35升8.5，萬州國際8.25升4.5，安石 50.42升3.8，碧桂園11.68升3.8。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匯價，港元7.85，日元11.57，瑞士法郎1.002，澳元0.712，加元1.331，新西蘭元0.687，人民幣6.714，英鎊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34。日經平均指數報21,584點，升133點。港金現價報12,192元，升17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303.01美元，賣出13,303.3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两宗特别嘅路面事故报告。咁较早时咧，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咧，系发生过交通意外啦，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但系咧，几乎系同一位置，即系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而家咧系中线嗰度有坏车阻路，就系呈祥道往荃湾方向。明爱医院对开的中线有坏车阻路，所以呈祥道往荃湾方向的交通依然都是受阻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大窝坪。另外就是旺角的亚街老街往弥敦道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啦，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都几塞噶，一路排到去天光道。就系亚街老街往弥敦道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咁啊车龙一路咧排到去天光道噶。另外就是港铁的荃湾线列车，因为较早时在中环站附近发生了事故，荃湾线介乎金钟站至中环站的服务今日是暂停的，来往荃湾站至金钟站是维持3.5分一班车，要去中环站的乘客可以在丽景站转去香港站，又或者是在金钟站转搭港铁线，转搭港岛线的列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学园街。路面方面，在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一段是车多挤塞，龙尾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的。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2017年起，为配合国际标准，财务机构可能向客户索取资料，辨识他们会不会因境外居民身份而在当地有缴税责任。财务机构必须按税务条例要求，收集超过70个指定地区的账户资料交给税务局，以便同当地交换。请公众配合安排，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向有关财务机构查询。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Namaste， 新西利加。咁我咧就系陈振华 Ricky。咁好多人咧都嗌我做印度王子或者印度三少嘅。 今日去 Red 嗱，听唔听到啲环境声音咧？准备进入男生围嘅范围啦。有一条隐世嘅导赏径系冇乜人知嘅。 系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了解基金资助同申请办法，请上 cibs.rthk.hk。 手下留情，搬迁收炉大酬宾，有请古仔胡乐言。 好啦，咁 我哋咧就由头咧就讲下虎仔嘅、啊， 好似将我生平咧喺呢个时候， 系我哋起底嘛，系啊。 因为咧啲维基百科嗰啲嘅记载都唔系话真系咁， 唔系好多嘅啫，系啊。 同埋而家最好有真人嘅发声由我自己， 冇错啦。 跟住我哋啲听众好好噶，佢哋会帮你，佢帮你 update 翻噶啦，会系啊。所以你一定要讲真话。 我会嘅，放心，我系姓胡嘅。 系啊，咁啊，虎仔系边一区街坊啊？细个。 细个我喺梨木树啊， 梨木 即系葵涌区嗰边 街坊。 哎、 你知唔知道老围村喺边啊？ 住 我住老围。 哦，咁啊，俾个五我先啦。我细细个系喺梨木树区嗰度长大啦，因为我 成系嗰个屋村嗰度。 系啦系啦，诶消防宿舍，因为我爹哋系消防员嚟噶嘛，咁、 哦、 就啱啱嗰阵时喺梨木树区隔篱有一个消防宿舍，咁由细到大都系住喺嗰度咯。咁我一家四口咁喺嗰度生活，喺嗰度读书，直情即系好似一个落脚嘅地方，好亲切噶。 咁啊嗱，我咧细个咧偶然都会有一啲嘅同学仔。 我以为你话偶然都会撞到我。 唔系，我喺港岛区嘅，应该未撞过啦。咁、okay. 偶然都听到一啲咧，即系同学仔佢爸爸咧，可能系做消防员咧，我哋特别尊敬。 系啊，好威噶。 因为咧嗱，喺我细细个咧，即系两种英雄嘅啫，一系救火，一系警察。 系。 咁尤其咧救火嘅英雄咧比较少遇到啲，因为相对地咧消防员 警察你行街会见到。 系啦，消防员系少啲噶嘛，系啦、啊。好啦，咁作为一个消防员嘅家属啊，你哋嗰个生活系点样样咧？其实 咁讲翻，当然我。我自己嘅爸爸系一个消防员，其实自己都好开心嘅，因为即系可能大众又好，或者朋友都会讲啊，消防员好英勇啊， 冇错啦， 我讲正气，细个好正气话，即系救人啊、救火啊嗰啲咁样。咁我好记得就系每一年嘅圣诞节，咁一定会去嗰啲消防局嗰度一齐烧烤嘅，有噶，真系有噶。咁其实嗰个都系好似即系消防员带住啲家属一齐咁去 联谊， 联谊下。咁当然啦，入边所有嘅咩消防车啊，其他嗰啲嘢你唔可以搞啦。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好开心啊，细细个俾我感觉。就係話哦，我第一次接觸我個消防局係點樣嘅咧？咁同埋我見到好多嘅 uncle 好多叔叔都係消防員，咁嗰陣時都會喺度同爸爸喺度諗啊，如果你燒燒下嘢食，突然之間叮叮叮叮咁樣，咁我爹哋都講都一定要去出差，都一定要去救火嘅。咁同埋入邊除咗係 BBQ 之外，亦都會有即係抽獎環節啊，都會有嘅，都會有 好似我哋食春茗咁樣。 係啦，係都會有嗰樣嘢。同埋雖然話有啲消防嘅設備唔可以鬥，咁當然啦，可以同阿消防車影下相。咁同埋咧，佢有个以前嗰啲叫 上落嚟柱， 上落嚟嗰个自己都会有试下嘅。 其实咧，系咪每个消防局里面都系有嗰个 Sir 咁几级？ 我估应该系啩，我又冇问到 嗰条嗱， 因为咧我唔知睇嗰条咩宣传片啦，定系港台拍嗰啲。总之咧，佢喺楼上瞓紧觉， 系啦，突然 拎拎拎咧，佢喺个床侧边咧，嗰碌柱就喺侧边噶啦，佢就会直接一 Sir 就 Sir 咗去个救护车嗰度噶嘛。 佢依个分开几？ 我唔知呢个系卡通片嘅幻想啊，即系定系蝙蝠侠嗰啲啊，定系超消防员啊？ 话要。快咁可以， 系快嘅， 所有嘢要快，所以就出现咗个 Sir 出嚟。 系有噶，我记得嗰阵系两三层咁样咯。 系啊，好似系 Sir 完一层，跟住再 Sir 一层。 系啊，咁同埋以前都会谂嘅，嗰阵时都会有一啲即系细个咧，有啲问题都会问爹哋啊。我以前住梨木树区，咁你系咪喺消防局翻工，系咪都喺翻嗰区啊？其实唔系嘅。系啊，即系譬如我记得我住梨木树区，我爹哋翻工系喺香港嗰边嘅。 哦， 系啊， 系啊， 即系唔系话一定所属你系住一个区，咁、哦、你做嘢就一定喺翻一个区。当然我唔知而家个制度系点样啦。以前就系可能你有机会，我爹哋都试过喺几个区度守过，喺柴湾又试过，喺坚尼地城亦都。 点解全部你住新界， 系啊， 全部翻亲嘅都系香港岛 嘅。系啊，都但系即系呢啲系可能佢哋嗰个嘅架构嘅安排啦，冇得咁样去 嘅嘢。 我想问咧，咁消防员翻工嗱，即系譬如住梨木树区啦， 好似我变咗消防员， 即系住梨木树区啦，咁啊翻港岛啦，咁嗱，如果我作为一个巴士司机，其实系有巴士车我走噶嘛，咁如果消防员系咪自己搭车翻工？ 梗系自己咯， 梗系自己啦，坐地铁巴士咯， 因为咧制服团队咧，我硬系觉得佢哋系需要有多啲嘅呢啲侧边嘅 support 咧，就会。好啲咯。 我諗佢所謂嘅 support 可能叫福利咯，即係可能以前我媽成日都會講嘅，即係打政府工咧，第一鐵飯碗 嗰啲， 第二咧就係佢嘅醫療嘅福利同埋教育福利。係 啦，啲小朋友飛去讀書咁， 即係等於我其實我而家都好遺憾㗎，即係我以前我爹哋咁樣去公務員，其實咧係可以我可以去大陸讀書㗎。咁嗰陣時曾經真係問過我㗎，咁因為我好記得咧因為嗰陣時仲係英女王嘅。 嘅年代。咁如果男仔去读书嘅话咧，佢系只系可以津贴到你十九岁，女仔咧因为英女王嘛，就可以津贴到你二十一岁。 系咩咁样？ 系啦，系啦。咁所以 呢、這个 系啊。咁我记得我嗰阵时我中三四嘅时候咧，我阿妈都好早已问我：喂，你有冇机会过去读书啊？咁因为津贴嗰一年同你冇津贴嗰个 course 差好远 啊，好大噶嘛。同埋我哋亦都唔系一啲好有钱人家，普通。咁所以变咗嗰阵时我系 miss 咗呢个机会嘅。 点解你唔去啊？ 系啦，嗰阵时唔识谂啊，去到我中午嘅时候，我又再同我阿妈讲，咦，我又好想去咁、哦、但系你计翻中午嘅时候，如果佢嗰个叫做津贴咧，得个可能一两年，咁就唔划算啦。所以个机会就俾咗我细佬、 哦， 中三嘅时候就已经过咗去英国读书啦。 哎呀， 系啊， 咁啊又好难讲嘅。嗱，如果你唔去，你冇去到，或者去应该咁讲，如果你去咗英国嘅话，又唔会大家见到胡乐言啦。 系，咁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一个少少嘅遗憾啦。即系虽然我读书唔系话真系好叻。咁但係其實有時自己都會諗返，哎呀，即係細個有時即係自己都會諗返，你即係而家我做爹哋媽咪做爸爸媽媽啦，我都會而家會明白啊爹哋媽咪嗰陣時個苦心囉，即係哎呀點解嗰陣時錯失咗呢個機會。但係有時呢啲嘢雖然係錯失咗，但係自己諗返轉頭嘅時候都係一個嘅警惕囉。 人潮內飄浮，無求是拥有，为理想前望，没计成就，没怠，用信念去奋斗。人潮内漂浮，有内心透，用两手寻觅自我成就，没计较，踏每步按时候。我的心不再哀愁，我胸襟可再皱。放手，飞奔远方，天清气爽，云里望，飞奔远方，心胸更广，如波浪，如挫折，我未忘，我愿扛，笑着。 剛才就講就話那個教育福利好好啦，咁可以去到讀書。 係咪淨係得一個小朋友可以受惠 嘅 咋？ 其實我記得唔係嘅，即係總之你係符合到公務員啦，咁即係頭先我講仔又好女又好，總之你係可以就會有呢個福利㗎啦， 係 有呢個福利㗎啦。咁同埋醫療福利就好好嘅，即係公務員我諗到而家都係啦，即係啲老人家或者佢哋不論係退咗休之後，咁有啲咩病痛啊，咁佢哋都會比較好啲嘅喺嗰個福利上。咁呢個係媽咪又好，以前都成日同我講啊，嗱做公務員好啊，嗱做消防員啦。不過消防員嗰陣時咧，就有一個條件咧，就係你唔可以近視。 哦， 但係當然而家就話可以做 laser 啫。 哦， 你諗翻起嗰陣時廿幾卅年， 冇 冇 冇 冇呢樣嘢噶嘛？即係我曾經真係有諗過去做消防員。 係啦，我就想問你呢個問題啦。 係啦，我有近視啊嘛，所以咪做唔到咯。 哦， 咁但係嗰陣時都有諗嘅，即係喺公務員嘅層面嚟講，其實。消防員以外，其實有好多其他嘅職業，即係公務員都好嘅。即係例如話，除咗頭先你講警察啦，其實 海關啊、 警事務處啊、懲教處啊，即係嗰啲都係好好嘅福利。 即係你有諗過嘅， 我都有諗過嘅。咁但係我自己可能中意啲體能上嘅嘢，咁再加上即係可能又學你話齋，我之後去咗參加比賽唱歌，所以我冇再去諗咯。咁同埋亦都係因為我爹哋做消防員，如果自己有機會嘅話，梗係希望做翻消防員啦，係咁樣。 哦，即係你有諗過嘅， 我以前都有諗過嘅。 咦，咁我估計你同屋企嘅關係咪都算係唔錯 嘅咧？friend 嘅係嘛？其實都 friend 嘅，不過始終男仔貨我嚟講咧，我。 同屋企人嘅關係，我好錫佢哋嘅。不過有時我自己嘅人比較內斂啲嘅，即係我嘅錫咧就唔會話即係成日都見到我爸媽，哎呀我真係我愛你啊，好少咁樣嘅。但係我有時我會用行動上或者有時有一啲動作話俾你聽，我都好錫佢。即係譬如話定時定候有時會打電話俾佢啊，因為我哋唔係一齊住，咁但係有時都會打俾佢，即係年紀大啊，有時點樣啊，或者幾時煩啊，我哋都會有一啲有依啲咁嘅嘢咯。 係因為點解咧？我感覺上咧，阿虎仔都係一個咧，即係。同屋企幾 close 啊！ 傳統㗎，我都有 傳統，係啊，冇錯啦。 好錫自己屋企， 同埋屋企咧，屋企亦都即係對佢咧有一個嘅教養喺度啦。譬如你見佢講嘢咧，即係有禮貌啊，待人接物方面咧，即係你應該喺你成長嘅過程當中，你都係一個叫做偏向乖嘅小朋友嚟嘅， 都係嘅，都係 正氣嘅男仔。 依個係我爹哋媽咪教嘅，即係雖然佢哋亦都唔係話啲乜嘢專業人士啦，即係我媽係車衫嘅啫嘛嗰陣時，咁但係喺佢身上我會睇到，即係一個家庭唔系话用系物质多与少去衡量你个屋企开唔开心嘅，即系虽然话我爹哋可能系消防员咁啊，车衫成日好多时间都系俾即系我同我细佬啦，咁我会睇到佢哋系好辛劳咁去做嘢。我阿妈以前系佢车衫好叻嘅，但系咧佢车衫咧就唔会话去嗰啲工厂度做嘅。我妈咪有啲坚持嘅，因为佢自己车衫嘅技巧可能得到人认同啦。咁系直情嗰阵时嗰啲老板咧系一车嗰啲用咗嗰啲小型货车嗰啲机顺啊嗰啲棉啊车嚟我屋企，喺屋企度剪棉嘅，我负责帮手剪棉嘅。咁我媽咩衫基本上都攔唔到佢嘅，即係 咁犀利啊！ 係啊，即係牛仔褸啊，或者嗰啲雪褸啊，即係而家雪褸就話用羽絨啊、鵝絨啊、羽絨，以前係用嗰啲棉嘅啫嘛， 嗰啲太空褸嘛，係 啦，一袋袋嗰啲棉擺曬喺屋企，咁跟住咧就唔知車完之後咧就要喺嗰啲邊位就要剪，我同我細佬成日都幫手剪嘅，係啊，咁變咗我都會覺得佢哋係好努力工作。但系佢都會擺好多時間係照顧我同我細佬，即係例如話有啲堅持，譬如星期六日佢一定會帶我哋落去樓下啲公園度玩啊，或者可能係會去對面嗰間餐廳度飲下奶茶啊，甚至乎以前梨木樹區嗰度上面有啲大笪地嘅，有啲大笪地係啦， 有東風攞食嗰啲嘛， 係類似啦。咁有啲好多嗰啲有啲婆婆啊，有啲公公啊，擺曬啲嘢，擺張籤喺地下度賣嘢，好多嘅梨木樹區。咁星期六日啊，好旺。咁佢都會一定帶我哋晏晝上去度行下咁樣，咁變咗我會覺得呢個喺我心目中係爹哋媽咪嘅一個典範，即係我覺得佢唔係話要帶我哋去食啲咩好嘢，唔係做啲咩好特別嘢，當然我哋冇錢啦，但係我會覺得咦哇喺我心目之中爹哋媽咪咧點樣愛自己小朋友咧，我覺得呢樣嘢已經係好型嘅啦，我覺得已經係好好嘅啦。 在昨日青春歲月。分担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那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起我同回忆这真挚。 少少八婆問題想拿開嘅時候，嗱，爹哋就係做消防員啦，媽咪就係車 衫啦， 係 啊， 佢哋兩個點識噶？ 佢哋啊，我記得好似好似初戀情人嚟噶， 哎呀， 我記得好似係好似 初戀情人就係佢， 好似錯。我老豆就佢以前咧玩跆拳道嘅，好叻嘅，因為佢左優啊嘛。咁我聽我媽講，咁佢以前係左腳王子，好犀利。 哇，勁喎！左腳王子， 即係好多，即係正如佢有一張相咧，話俾我聽，即係好似李小龍咧喺度助跑飛起一腳嗰啲咁樣，即係成張相屋企都有嘅。佢話：哇，你老豆以前好犀利㗎，吸引到好多女仔咁樣，但係佢冇揀啦，淨係揀我咁樣，即係因為咁樣而認識。 好 sweet 啦呢件事， 有少少係兩小無猜啊，青葱歲月嗰啲咁。 因為即係你諗下，一個消防員可能咧，佢好多時都要喺個消防局度 stand by 啦。 係， 咁即係你，譬如你。叫做揾你嘅另一半，咁總會係你自己生活裏面去揾噶嘛。咁消防員同車衫嘅師傅好似 好難好 relate 到， 係啦，夾埋一齊。 唔知啊，即係當然啦，可能喺而家嘅年代，你會覺得每一個嘅職業嘅層面去分得好清楚，佢所認識嘅人群都會清楚。但我諗喺翻以前嘅年代，講緊佢哋即係講緊哇，即係四五十年代，即 係 即係可能我諗佢哋嘅人係比較簡單啲啦，同埋以前冇咁多娛樂嘅事業， 即認定咗係呢個就係係 咯。咁當然而家會有嘅，但係我諗以前佢會嚟得更加真摯啲， 係 同埋會好珍惜咯。我覺得喺佢身上係啟發到我呢樣嘢，亦都會影響到我到我自己建立咗個家庭之後，我都會用翻呢樣嘢去做咯。 係 因為咧我。老豆真係我媽嘅初戀情人，但我媽就唔係我老 豆。哎呀，陳伯啊，哎呀， 其實我好中意問呢啲問題，因為我覺得咧。如果唔問咧，就會失傳㗎啦，已經。即係我其實 我又冇咁樣諗喎。 即係我鼓勵我身邊嘅朋友，問下你爹哋媽咪嘅嗰啲愛情故事，即係佢哋可能你第一次問佢哋好內斂㗎嘛，怕醜就唔肯講。咁但係你問多幾次，其實佢哋回憶翻，佢哋都會好開心㗎。 咁可能男仔啦，即係好似我覺得呢啲嘢都係我都係有少少，即係譬如內斂之餘，有少少好似 尷尬係嘛？ 點樣去問我老豆？喂，老豆你以前係點樣㗎？我又冇咁樣問嘅，多數都係我媽以前即係可能。尤其是係將我哋屋企啲咸豐年嗰啲相一揭翻出嚟睇嘅時候，就話、你老豆以前咧就咁咁咁嘅， 幾靚仔。 你爺爺嫲嫲咧就點樣嘅？佢又好曳啊，點樣？即係我諗我媽咪就會咁樣去話俾我聽少少咯。但係我亦都冇好似你咁樣話啊，不如去 發掘翻， 發掘多啲，好似成全翻呢樣嘢。我又冇咁樣，下次試下先。 再見，我的初戀跟你一起也不枉。曾乘风出海走破浪，过去每幅风景请你随时拿着看，别忘记你我要继续盛放，为了有太多青春才日夜换期望，用有限宝贵时光换无限神话，曾为你神话 再见，我的初恋跟你一起也不枉，未曾乘风出海怎可浪。你我 初恋啊， 哇，接唔到一哥，一哥刘丽勤嗌紧你仲喺度。哎呀，弊家伙啊，真系啊！ 你不如阵间讲初恋啦。 哇，唔好啦啩呢啲。 喂，呢、這个刘伟恒咧一定死梗。 唔好讲呢啲啦。 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沿岸有薄雾，接近周末有骤雨，周末至到下星期初较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94点，升382点，成交金额1,12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升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3点，升29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9蚊，升10蚊；中国平安87.5，升1.25。建设银行7.05，升5仙；港交所280.4，升5.6；中国恒大27.15，升0.3；海螺水泥43.3，跌0.9；友邦保险79.05，升5.5；万州国际8.2，升4毫；华夏沪深345.95，升1.25；安仕 A50 14.52，升3.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5，英镑10.439。瑞士法郎7.841，澳元5.587，加元5.896，新西兰元5.394，欧元8.9072。每百日元对港元7.0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4。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4点，升133点。港金现价报12,192蚊，升1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3.7美元，卖出1,30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较早前咧，旺角西洋菜南街亚加老街交界咧有意外事故，而家沿住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咧就仲系多车嘅，龙尾近九龙医院嘅。呈祥道去荃湾喺明爱医院对开嗰度嘅中线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啲啦。另外，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洛伦街一带咧，交通繁忙嘅。咁啊，另外喺约道对开嗰度嘅快线就有工程，所以而家沿住窝打路道翻沙田咧，九龙塘段系多车嘅。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带咧，交通就繁忙嘅。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近九龙城交汇处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都分别去到芜湖街。咁啊，港铁方面嘅消息咧，提下大家啦。咁啊，港铁咧因为有列车事故啊，咁所以港铁嘅荃湾线中环站往返金钟站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咁啊，金钟站往返荃湾站嘅列车服务咧，就维持每3.5分一班嘅。咁啊，受影响嘅乘客咧，就可以改用呢一个港铁可以改用呢一个港岛线嘅，因为咧就荃湾线嘅中环站因为事故嘅关系暂停使用。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噶。最后，卫生署提醒你要多啲食新鲜嘅蔬果，少食加工或者系腌制嘅肉类，咁就自然会食得健康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喎。 舒服都系其次，最紧要系安全。我屋企同成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冇僭建噶。 咁你租俾人嗰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唔会违例嘅。 如果啲租客有咩事，我都唔安乐啦。要知道多啲，就上屋宇署网站啦。 都民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凭住一首歌、一张有关逝去嘅照片，揾到互相呼应嘅一群。 微微哭泣，真惨醒我正受伤口。 世上的微物有着自己的体温，人生虽然有可能有失去的时候，但是可能失去会用另外一种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王嘉怡《微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一哥报个时先啦，唔该。 系下昼时间四点零九分。 系啊。 硬系都而家你都系唔肯望直播室个钟，硬系要望自己手表嘅系咪咧？ 个跳唔系跳字指针嗰啲咧， 系 有啲阅读嘅障碍嘅， 系嘛？ 系啦，但系睇自己个电子表咧，就个数字就清楚明确啲嘅。 咦，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题喎。 咦，我谂到。 其实电子表有冇得讲？ 喂，电子表 即系香港啊！喂，香港啊，呢个工业啊嘅命脉嚟嘅，当年 系啦，几时开始？有電子錶嗱，陣 間 講， 晏啲講。第一隻買嘅電子錶，我仲記得喺邊度買㗎、啊？ 我都記得， 我都記得，係我仲記得點解買添。 陣間講， 係 啦，喂，喺度呼籲下先。各位以前曾經咧就係喺電子廠工作過嘅所有女工咧，一陣間記住聽手下留情。 香港幾大行業 啊？ 塑膠。或者塑膠花， 係啦， 塑膠製成品同埋電子錶， 玩具都係嘅、啊，香港啲好出名嘅、啊。 講 得 少 啊， 真 係。 我揾資料先，你做電子錶，我交俾你啦。我哋行開陣先啦。電子錶， 喂，咩先？ 我你有冇啊？ 有好多。哇！呢、這個喂，淨係呢一個問題啊，都已經係集體回憶啦。如果你而家講問得出呢個問題，即係證明你有翻咁上下年紀。 你問頭先嗰條問題， 係啦，即係電子錶你有冇嗰個啊？係啊，好啦。 数宝嘛，同埋系啊， 系啊，点解？点解啲人眼系啲把口咁贱嘅？真系唔好明。好 ，anyway， 型嘅系啊。 anyway， 系啦。首先我觉得咧，我哋咧，由于啊，我哋呼吁咗啊，另外一样嘢噶嘛，之前系呼吁咗啲原子粒收音机要出现翻噶嘛，咁好多咁啊，要鸣谢翻我哋嘅听众先嘅，就系、是、一叫大家咧，由群起将你哋嘅收音机咧，就尺低咗张相咧，就摆咗上嚟啊，即系不能尽录啊，咁啊，多谢晒大家啦。我相信有好多人咧都系嘅，即系听收音机咧，真系整一个收音机嚟听咧，觉得嗰个质感先至系最强烈嘅。OK， 好啦，咁啊翻翻嚟啦，今日嘅两首准备，我咧就准备咗一首日文歌同埋一首广东歌嘅。咁点解咧？其实就话说咧，我寻日就唔小心咧睇电视啦。咁一开电视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个叫做亚洲电影大奖嘅红地毡嘅嗰一 part 嚟嘅。点解会留低睇咧？因为红地毡个男 MC 咧系我 friend 嚟嘅，咁所以我就我睇下佢先咁样啦。咁咧一路睇嘅时候咧，本来嘅焦点咧一路都摆咗喺阿 friend 身上嘅。咁点知突然之间咧，去到一套日本电影就叫做《小偷家族》， 咁跟住咧 系啦，《小偷家族》咧就行到嚟中间啦，咁然之后就接受访问啦，咁咧因为啲人我唔认得啊嘛，咁跟住咧就听到咧 MC 就讲啦，就有导演啦，啊边个同埋配乐细野晴臣先生， 系， 跟住我一见到呢个名字，哇 YMO， 因为咧。我人生里面咧，我唔计我喺可能喺电视机即系以前细个睇嗰啲电视，又或者系上 YouTube 睇嘅嗰啲片啊。 嗯， 我见过佢喐之外咧，我永远见到细野晴臣咧，都系喺歌词上面个 credit 嗰度先至见到嘅。咁、跟住，哇，佢嚟咗香港、 即系如果有一日我哋见到勤泽广明嘅， 冇错啦，冇错。跟住，哇！ 佢嚟咗香港。 呢、這個題就講明啦， 靚 仔。 係、啊，你可唔可以繼續揾資料啊？ 你講陳澤講明邊位啊？你講啦， 日本嘅一位音樂人。 冇錯啦， 係香港邊位音樂人嘅 friend 啊？ 啊，都好多人同佢好熟嘅。 例如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出嚟啊？ 俾啲時間我 啊。啊，你咁講，你又搞到我想轉歌啦，真係好乞人憎。係啦，咁啊，見到即係細野晴臣先生咧，嗱，首先。即係當一啲響當當嘅名字喺香港出現咧，啲日本名字喺香港出現，哇！我就覺得啊，好近啊，突然間覺得咁，同埋咧見到佢，哦，原來佢而家已經係一個有銀灰色頭髮嘅一位又唔係叫長者，即係一位前輩咁樣啦。哇！個感覺咧係特別強烈嘅，咁所以咧第一時間見到佢嘅時候，我好開心之餘咧，當然 有冇集郵啊？ 唔係啊，我睇電視啫嘛， 睇電視，喺電視機嗰度集咯，係啊， 係 啊， 都冇嘅，冇特別集郵，因為咧隨即就彈咗另外一個人出嚟啦。永遠都係會諗起呢一首歌嘅，因為呢一首歌咧，喺當年啦就係好席捲香港噶嘛。咁呢首歌咧亦都係出自佢嘅手筆嘅、哦，我永遠都會覺得細野晴臣係等於終身名菜，冇辦法，一定要再聽多一次。蔡嘅呢首作品，亦都多谢哥哥嘅改编，于是更加流行。歌名叫做《禁区》。好啦，阿一头先咧就答得好开心啊！陈泽广明系嘛？ 系， 你仲未 search 咩？ 唔系第一次咩？ 头先系第一次，头先哥哥系第一次，系啦。我哋后屘讲勤泽广明啊嘛， 系 吓。 你话你谂， 你又识噶嘛，系嘛？佢即系作咗好多歌噶嘛， 系。 试下讲一首出嚟啊！ 系 唔需要查啦，你而家即刻讲出嚟啊！同边位香港歌手最密切啦？ 爱情陷阱 啊！咁都几快一个睇住你咁噶喎！ 除咗快歌之外，其实阿勤泽广明先生都有好多一啲即系比较柔情啲、抒情啲嘅嘢噶，整一首嚟啊！ 整多首嚟啊！例如啊，有哇，呢啲我唔识喎。 六个字，六个字。 Touch 唔系啊？ 阳光普照 咩啊？ 唔知啊。Checkers 啊，泪之点唱？ Checkers 都有好多碎心的摇篮曲啊，嗰啲全部都系佢。 六个字，24小时之吻， 呢首都好似系，系咪佢噶？ 系系，我而家睇资料系佢。 但我而家话六个字俾你听，此刻你在何处？ 哎呀，单啲记起。 喂，呢首真系好到不得了，由头到尾都咁好听。 可以话系啊，手下留情嘅常客啊。 冇错。 其中一首播放率最高嘅歌。 嗱，呢个咧，我哋咧就要除咗多谢勤泽广明先生嘅曲之外咧，填词咧我哋都要多谢噶，因为呢个歌名改得实在太好，揾人一定谂起呢首。 最怕就附在绿绿的灰之间，乏力地弄着烟灰添化，耀眼灯光此刻散得多明亮。爱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地躺，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茫目光在送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模糊目光在送寻觅你那颤抖的步伐，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默默想念你，仍然想落寞在面上渐渐结聚，寂寞在心底默默作祟，伸手抹不净此刻涌出的泪水。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的躺，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茫目光在送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模糊目光在送寻觅你那好的步伐，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默默想念你，仍然想念你，迷茫目光在送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模糊目光在送寻觅你那颤抖的步伐，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默默想念你， 咁精彩嘅歌名啊，仍然想念，系出自林敏聪先生嘅手笔噶。各位听众大家好，喺呢度咧，我要多谢细野晴臣先生生勾勾咁企喺我嘅电视机面前，令到我谂起两首歌，一首就系明菜嘅禁区，同埋呢一首。 系 校长，此刻你在何处？多谢各位。 啲听众话咧，当年系因为揾阿一咩？点解我哋？佢话阿一一失踪，我就播呢一首歌系咩？ 哦，系啊，系啊， 系咩？ 有咩？ 有几次我放假嘅时候，就三点一开播嘅时候都有播过嘅。 系咩？你放几次假咁多嘅？原来 放过几次咁样啦，一年一次啦，都做咗几年咪几次啦。 哇！我做咁多年放嘅一次啫、 啊，所以听日咪嘛。 系，咦？讲呢啲嘅，乜， 原来咁嘅，系啦。好啦，咁啊，头先咧就我哋开节目嗰阵咧就即系问咗啲听众咧最细年纪嘅听众啊， 系， 即系佢哋嗰个年龄层去到边啦。咁啊，答案暂时都系得廿岁啦 吓。系，诶唔系，但系头先我见到有一位咧，佢好嗱，我如果冇理解错佢个字面咧，佢应该系2000年出世嘅， 系， 即系可能我哋会有一位2000 B B 嘅， 系一位啫， 系啦嘅 听众，香港700多万人。得一个系2000年之后听， 2000年今年都十 都差唔多廿岁啦， 系啊。 唔系你我唔知道那个听众叫咩名啦。喂，你真系算啦，痛改前非，记住啊。 即系咩？ 即 系跟我哋过一台。 我嘅意思系算啦，嗱系唔系唔系？好啦，我想讲咩咧？就令我谂起咧，我早排咧，即系我耐唔耐咧就会，尤其是呢排即系转节目啦，大家知道风头火势啦，外面就变啲白冷啦。咁我耐唔耐咧，我都会搜寻下啊，究竟咧？喺坊間有冇一啲地方，即係譬如一啲論壇啊，或者一啲網站咧，係會討論我哋節目咧？你知有陣時 啊，有嘅咩？原來 係好啊！咁我又間唔中，我夜晚就會 search 下嘅，即係撳下有冇人咧講我哋啊，或者鬧我哋啊，諸如此類。 咁你會唔會鬧翻佢哋？ 係唔會嘅。 個重點 咁啊！我有一日咧就想咧嗱，即係年青人有幾個平台啦，其中一個叫連登啦， 係 咁我打手下留情呢四個字落去。 嚇！你教我整入去，我想睇 嘅。 咁啊，結果出現一個 咧， 得一條料嘅啫。嗱，得一條料。嗱，你真係打得一条料嘅啫，就系2016年12月26号，有人咧就出咗个 po， 系 呢个 po 咧，好好笑嘅，一个搵唔到啊， 打紧 系嘛，系啦，得一句嘅啫，即系得一个人咧就 系、是，哦系， 好啦，我哋一齐朗读一下啦，就系、是、RTHK 手下留情，上星期播咗五日 Last Christmas， 呢条料咧。竟然上咗去连登啊！多谢当时嘅阿爸打定唔知边个先， 会员01啊佢 系啦。 喂，咁今日无啦啦播 Last Christmas， 咁会唔会再上多次啊？ 我唔知道，你知道我哋呢个节目神神地噶嘛？ 到佢上去啦乜嘢？ Yeah. 我捞咗廿几年电台，都未试过喺三月份播 Last Christmas 噶。 几好啊！我哋珍惜仲有余下嘅日子咧，不停咁样去。仲有冇咩其他歌？听日播迎春花不如好嘛？ 咦都好喎、啊， 中秋節仲有啲咩？ 因為咧， 月亮代表我哋今 日，你因為你真係好難再突破，你明唔明啊？即係而家你今時今日做電台，你點樣可以突破到前人啊？ 係 好難噶嘛，唯有靠呢啲旁門左道啊！ 冇錯，即係三月份播 Last Christmas 啦，可以話又寫下咗啊，手下留情另一筆神神地嘅一頁啊！ 突然间又想起另外一样嘢啦， 不如播夜夜痴缠啦，人就 都得都得，系啊，播尽佢我哋呢几日。喂，唔系喎，咧，因为咧嗱，睇翻阿捞片哥头先个留言咧，就系话阿一失踪嘅时候，我哋播足一个礼拜，此刻你在何处噶嘛？ 系咩？ 佢呢度咁写啦，咁即系其实此刻你在何处，应该都可以上榜噶， 系咪啊？ 因为 Last Christmas 都系成个礼拜嘛。 哦，好啊， 系咯，几好。 另外仲有一位朋友咧，就系话佢2005年出世嘅，仲听紧《三下流程》， 咩事咁睇 唔 开啊？ 睇唔开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荃湾线凌晨测试新信号系统期间，两列列车喺接近中环站相撞。港铁表示，由于将损毁嘅列车移离现场嘅工作难度高，收车后只有3小时搬走涉事列车，听朝未必可以恢复荃湾线中环至金钟站嘅服务。港铁车务总监刘天成表示，已经成立专责小组深入调查事件，下午会同系统的承办商开会，听日下午会在董事局特别会议上交代。他又说，新的信号系统已经测试近一年，装有保护系统确保行车安全，会了解为什么今次未能发挥效果，未查到原因前会全面停止任何新系统的测试。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包子金的侄女 Amina 被控无牌驾驶、没买第三者保险和袭击致身体伤害等六项罪名，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4月1日再讯，以便索取精神科报告。法庭拒绝她的保释申请，还押小林精神病治疗中心。Amina 早前因为未有按时到警署报到被通缉，昨日在寓所再被捕。控罪指42岁的 Amina 今年1月31日在跑马地被取消驾驶执照资格，而在道路上驾驶车辆，并没有有效的汽车保第三者风险保单。另一宗案件的控罪就指他在上个月的跑马地兆辉台家园一个单位内袭击两名人士。澳门市警破获一个卖淫集团，拘捕集团13名成员，带走151人调查，又检获至少600万澳门元现款，扣押多个银行账户。市警相信集团由2014年开始运作，2017年至今总收益超过3亿澳门元。市警的行动历时18个钟，出动200名刑侦人员，一共搜查13个地点，包括水疗中心。市警表示，集团主脑是内地人，联同多个澳门、内地和外地的淫秽，以拆账方式安排不同国籍女子到澳门卖淫。市警同时揭发集团强制卖淫女子到指定医务所定期检查身体，行动中亦都带走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协助调查。印尼东部巴布亚省暴雨成灾，引发山泥倾泻，增至77人死亡。被困在一间被洪水摧毁房屋的一名五个月大男婴获救，和父亲团聚，但男婴的妈妈和其他家人在灾难中死亡。目前仍然有43人失踪，当局估计死亡人数还会增加。军方出动过千人搜查生还者，又安置了5000几名灾民。印尼政府因应水灾颁布紧急状态令，为期14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 听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沿岸有薄雾，接近周末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较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09点，升396点，成交金额116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升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3点，升29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8.8，升9.8。中国平安87.45，升个二。建设银行7.05，升5仙。港交所280.6，升5.8。中国恒大27.15，升个三。友邦保险79.05，升5.5。海螺水泥43.3，跌个九。万州国际8.22，升4.2。华夏沪深345.95，升1.25。安石 A50 14.5，升3.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1.53，瑞士法郎1.002，澳元0.712，加元1.332，新西兰元0.68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4点，升133点。港金现价报12,192蚊，升1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3.41美元，卖出1,30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亚街老街嘅交通意外情况。呢一宗意外咧，较早时就发生喺亚街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噶。咁啊，啱啱清理好噶啦，行车线重开，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啦。龙尾系排到去亚街老街近住九龙医院。咁就系较早时啦，亚街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另外咧，港铁嘅荃湾线介乎金钟站至到中环站嘅服务今日系会暂停噶，因为较早时啦发生过事故嘅缘故啦。港铁荃湾线介乎金钟站至到中环站嘅服务今日系暂停噶，咁来往荃湾站至到金钟站嘅服务咧会维持3.5分一班车，要去中环站嘅乘客可以喺丽景站转去香港站，又或者咧系喺金钟站转搭港岛线列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冇乜车龙，咁啊暂时啦喺收费广场车多些少。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系排到去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另外啦，东区海底隧道喺较早时啦，接近呢个港岛入口嗰度啦，系曾经有事故发生过，咁曾经有车辆轻微碰撞走咗噶啦，咁但系咧车龙系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调景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喂仔，你考到五星星，谂住读医科定法律系啊？ 我想揸巴士。 吓？你想读工程？ 唔系，我想揸巴士。 你个衰仔啊！ 我面干水湿，臭到你牛高马大，你话同我讲揸巴士，我唔理你啊！你一定要读大学啊！ 人人都想忠于自己，但系忠于人哋就等于冇咗自己。电视节目想点？今集同你睇下点样先算做自己。听晚八点，港台电视31。 Give me five 嘅天怡波盛新年球友之签，暗示有新人加入。 迷信嘢靠唔靠得住噶？ 唔通唔止加入一个人？ 系咯，究竟发生咩事呢？真系一个谜啦！4月1，你就知做乜？拜拜。 正所谓，十年人事几翻身，鼓励唔到。哼哼近， 鼓励唔到哼哼近，制作视频， 老作哼哼近， 电脑特技刘伟含， 动作指导杨丽琴， 并由刘伟含、梁丽琴、何哼联合演出。 好啦，下昼时间4:39啊，咁头先咧就唔小心咧就拉咗个题目出嚟，叫表， 系 或者系电子表， 系 啊，咁你有咩嘅经历可以讲下先？讲个电子表嘅定义先啦。 冇错啦，阿一头先突然间咧就喺个直播室啦，本来 Irene 喺度播紧报紧啲 交通， 佢突然间咧打横插埋嚟就话，知唔知电子表嘅定义系咩咁？我就即刻拦住。 我哋买咗表之前咧就唔会理个定义系咩嘅。 系啦，咁既然你问我，试下答啦。 嗱，电子表。咪就係行電子嘅囉。 係啦。 嗱咪先應該咁講啦，返返去我哋嗰個年代先。因為呢點解特別要講電子錶呢，就因為喺我哋嗰個年代細個嗰陣係未有呢樣嘢嘅。 冇錯，係破格咁樣橫空出世。 嗰陣時呢就以我喺個就少少嘅印象當中呢就得幾款錶，一啲叫上鏈嘅。 係。 就係上鏈嘅錶，即係阿媽阿媽嗰啲，即係Oh my God嗰啲。 行針嘅。行針錶係 啦，一定係時針分針嗰啲㗎啦。係啦。咁另外一後來就出現咗啲叫石英錶。其實石英錶即係點樣點樣咁特別啦，或者佢啲咩特別嘢呢，我其實唔好知㗎。 石英係有一即係根據睇電視石英係啲咩呢，即係譬如呢超人呢咪即係 Superman 啦，真係好多 Superman。 咩基金石㗎嘛，係咪 係啦，唔知有嚿咩石呢佢呢就會暈啦，定唔知點樣、我就成日認住嗰嚿石英嚟。 咦我都好似係喎。 係啦，咁同埋石英呢就係似係一啲呢晶體嘅東西， 即係嗰啲咧太金屬啊， 同埋 地球上冇嗰啲咧。 嗱，我印象嗱，我即係到而家我都未知石英係咩，但係咧我就認住佢咧就係半透明嘅，佢可以係影響超人嘅嗰隻綠色，又或者可能係完全 藍藍地， 完全咧好似 先揾到嘅， 係啦，即係同嗰啲係唔係叫啫喱糖嗰啲咧？即係有啲糖咧半透明嗰啲咧，總嗰啲就係叫石英啦。我就覺得係咁上下嗰啲就係啦，冰糖咁樣。 我同都差唔多。點解大家對於石英都有呢個咁嘅印象 咧？唔知點，可能係咪你睇電視佢賣過嗰啲錶嘅廣告咧？石英錶咧就唔知乜乜咁，然之後掃過一個貌似石英嘅東西。 因為石英咧通常 石英仲要唔要加一粒電池塞落去隻錶嗰度，隻錶先行啊？ 冇錯，其實石英錶有咩咁特別我都唔知啊！一哥咪已經炒緊啦。 好啦， 講石英錶先， 逐個嚟。 係逐個嚟，即係上鏈錶先嚟。 最早咧。就係呢個機械錶嘅，係啦，咁啊有 機械錶同上鏈錶兩樣嘢嚟嘅喎。 嗱，咁我睇呢度我照讀咧，我就 唔係唔係唔係先。我話曬當初我都係阿妹姐啊，妹姐啊，王傑啊嗰個嘅。咁咧嗱，機械錶咧以前咧店長就教，就係嗰啲你戴上手佢就會喐嘅錶，係即係咧而家好貴嗰啲啊。 用你嘅手嘅活動咧，就一個 mechanics 咧，又都轉 喺入邊一樣嘢嘅。你唔使上鏈嘅，你唔使上鏈，佢有個舵喺度嘅。 係啦。 咁咧，即係而家好貴嗰啲啊，即係嗰啲試啊，嗰啲啊。咁咧，跟住咧，你就每一日都要戴，咁佢就會自己行噶啦。 你要手嘛，係啊。 冇錯，佢就會自己行。咁但係你譬如擺咗喺度，可能成日唔喐佢咧，佢就會唔行噶啦。咁嗰啲 上鏈 係啦。係啦，咁另外一種就係上鏈錶。所以咧，如果你講機械錶嘅話咧，一般啊，我以前嘅學識咧就係咁樣講嘅，就係話你戴上手佢就會行嘅嗰啲。就係叫機械錶，上鏈錶就還上鏈錶嘅。咁喺呢度點講啊？ 系啦，电子表嘅定义啊， 系 你唔系讲成英咩？ 系咪机械？机械由于你实在太过详细啦， 系咪咁样佢个解释？ 佢呢度就纯粹话机械表就分呢个粗码同埋幼码两种嘅， 系啦， 但系咧就粗码就相对地平价啲嘅， 哦， 系啦，咁但系 码石字做个码， 一只码两只码个码， 哦，嗰种唔 系啦，咁然后呢个电子表咧，如果睇一啲嘅。百科全书呢佢就话其实就係代表内部装有呢个电子元件嘅标 就叫电子标啦。即係话佢有权系行针标嚟嘅。 係啦咁但係就话呢系由于唔知系我开返先係啦就系呢个嘅1970年代左右呢、由于美国呢就啱啱登陆月球咁所以啲太空科技呢就应用喺工业生产入面。咁、 哦、 所以有啲咩液晶体显示啊、 哦、 二极发光管啊咁就可以喺令到个表面会发光呢、 哦、 就出现咗呢种电子嘅感觉就係嗰度嚟。 即係跳字就係咁样嚟。但係电子表呢就係话佢有权都系行针嘅。 而家都有啲系行针㗎嘛电子表。咁、哦、然后呢个石英呢好啦石英呢个出色啦。好啦石英呢其实就系一种啊矿物 演员嚟嘅， 那英系唱歌嘅， 继续啦，继续啦。 咁石英系一种矿物嚟嘅，咁其实咧就系呢个地球上咧其中一种咧最蕴藏量最多嘅矿物嚟嘅。 哦，系咩吓？ 系啦，咁佢嗰个化学成分咧就系二氧化锡。 是 SiO4 是 SiO4 照讀佢哋啊，係啊 ，silicon oxide 係啦，咁佢就話點解係攞嚟整錶咧？個原因啊，就係當佢接上一啲電流嘅時候咧，個電壓咧，由於個方向會不斷改變啊，令到個材料嗰個形狀咧會周期性地改變， 係 而出現一個震動，而咁啱石英嘅震動咧。就唔会受到温度嘅影响，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咧做一个好准确嘅叫做计时嘅功能啦。 吓， 即系佢当佢驳电嘅时候，佢就会震咯。咁所以佢就计算佢震动嘅原理，然后去知道究竟一秒系几多。 系 啦，咁佢就话 每一秒都好 even 咁样嘅。 系啦，咁然后就话咧，大约咧两年左右咧，先至会有大约两秒嘅。 唔差 系啦，咁、所以咧就好适合咧攞嚟做呢个嘅石英表啦。 嗱，你听我讲一阵嘢先啊。我今日开咗一个几十年以嚟咧嘅一个大谜语啊。嗱，阿一哥啱啱讲石英表，咁我先上网抄啦。好啦，嗱，我记得咧，我第一只嘅电子表一阵间先讲喺边度买啊。咁咧，我以前咧就唔知道有呢啲叫牌子嘅，即系后来先有嗰啲咩卡西欧啊，即系我哋识啦嗰啲牌子啦。我记得我第一只电子表上面系有个英文字。我就以为嗰个系牌子名嘅嚟嘅。 哦 ，QUART 20，我一路都唔知道呢个字系点解。 石英嘅英文 嚟。冇错啦，原来今日先知咧，原来石英嘅英文咧， 系。 哇，我真系啱啱茅塞顿开。 原来一路都以为系石英。 我以为咧，即系佢有个 Q 字啊，即 系 好似 quarter 咁串法啊。系。啊，唔知系咪同个钟咧，唔知分咗四份有关，唔系或者系我早期以为咧呢个系牌子名嚟。 咁请问点读啊？ 唔识读啊，咁啊唔知 cross 咁样啦吓。咁我最。即系最令我嘅困惑嘅就系一路都以为咧呢一个系一个牌子名，细细个啊，即系未识所有表嘅品牌之前咧，我一路都以为呢一个咧 QUART 二 set 呢个字咧系一个牌子名嚟嘅。后来咧我就一路觉得好奇怪啊，点解咁多表都呢个牌子嘅？因为咧 我就好似永远都拉链都系 Y 字头个牌子。 系啦，KK 系啦，一路都以为啊，原来呢个品牌咁犀利嘅，呢个 Q 字头嘅品牌。 但你都系啱啱先知系石英， 即 系 啱啱我呢度都唔知点解噶。我本来想问啦，一哥啊，点解每一只电子表上面 都会有写住呢个？ 原来就系因为嗰个就系石 英。 但系你真系不求甚解咗几廿年。 佢成日都系咁噶啦。咁我第一只电子表喺边度买咧？我记得嘅，咁啊大约咧就应该系喺我几岁嗰阵啦，咁就啱啱香港咧就流行啦，咁啊同学仔就梗系有电子表就越耀武扬威啦。 应该系话跳字表啦，如果你咁样讲嘅话， 总之系有啲 跳字 黑色字啦， 系啦跳字嘅， 系啦，咁佢系用电行电嘅，有粒嗰啲银色嗰啲 银色扁嗰啲 扁嗰啲电啊嘛，嗰啲好烦噶，嗰啲换嗰啲电系啦。好啦，咁我第一只表喺边度买嘅咧？就我记得嗰一日咧，就应该我去中旅社嗰度唔知搞回乡证定乜嘢嘅，就湾仔。以前咧湾仔差唔多去到金钟嗰橛嘅电车路咧，系有一间中旅社嘅， 系。 我好记得噶。咁嗰日咧就影，即系你知你以前攞回乡证好烦噶嘛。咁啊搞咗大餐之后咧，阿妈咧就啱啱行过隔篱咧，唔知嗰条叫做唔知系咪叫李捷街啊？总之喺湾仔天地图书同埋嗰个红色教堂附近咧，佢有啲咧类似少少摊档嘅即系嗰啲嘅街嘅。咁其中有一档咧就系有啲推车仔，而系推车仔卖噶嘛。咁咧就有标嘛，我仲记得系10蚊一只嘅，我好记得嘅。咁咧我同我细佬就让着要买啦，就话咧，诶、我妈妈我要买电子标，咁我妈就买咗一只俾我，仲记得系红色标带，上面咧 唔系钢带 嘅， 唔系 胶带 胶 标嚟噶，10蚊，你有钢带你又想啊？咁、我就买咗呢只标，咁我细佬嗰阵唔知系咪蓝色咁样样啦，就上面就写住头先讲嗰个 Q A Q U A 咩啊，即系 T T 嗰个字啦， 点读咧？ 咁啊好开心嘅嗱，因为咧 想揾 Google 大神问下。 首先咧，嗱电子标嘅特色就系咩咧？嗰阵时啊，佢一就系。得两粒掣嘅啫嘛，侧边一粒又有着灯嘅，哇，着灯好紧要，哇，成日咧要攞个被冚住咧， 冇错啦， 系啦，扮嘢啊，帐幕。 正所谓咧，一个咧即系青春小伙子，即系朝气勃勃嘅小朋友，喂，你而得嘘嘘声，唔好瞓觉， 系啦， 日日走嚟玩啦。咁但系真系咧，自从你有咗只电子表之后咧，你真系完全咧离唔开你个被窦，系唔系都拥入去，揿掣，哇，着灯啦， 跟住听日就唔着啦，跟住阿妈就啲电费用晒嘅， 系， 同埋因为。啲掣咧，你揿实佢咧，佢就嚟咗去校标嘅，佢会闪噶嘛，佢会闪。你都攞只手指揿咧，揿到手指凹咗噶会。 唔系喎，但系有另外一款喎，你嗰啲唔系啊，你嗰啲应该 揿得好实 嘅。我唔知系咪迟一步，但系咧，我唔知你有冇试过，系咧个电子表咧，嗱有两粒就一定上面嗰上面嗰粒咧就 系 揿一下咧就系显示日历， 系冇错， 由个时间显示日历，再揿多下咧就秒数， 系 再揿多下咧就翻翻去时间噶嘛。好啦，嗱。 仲有一個粒就係粒嘅， 粒嗰粒就 攞原子筆篤嘅， 我嚟教時間，你知咩叫粒啊？ 我明， 即係有一粒喺中間，喺兩粒掣嘅中間， 冇錯啦。 然之後唔係你嗱，你用原子筆咧，咁就麻煩啲，你畫花隻錶，我哋係用牙籤嘅， 或者攞髮夾，係 牙籤一路一懟住佢嘅時候咧，佢就會閃 閃 閃 就教錶， 係啦，教錶點教咧？就教錶 嗱，咁啊而家就電台啦。我以前就係扭開電台，當報時信號一響就零零啊嘛， 你系电台噶，我系每隔两三个星期要朝头早翻学六点几咧，就打开个电视机，企喺度 香港早晨咁样， 五啊九，佢永远同埋佢一揿系 reset 去零零零秒噶嘛，咁所以你就喺度报啦，哦。有五秒，又一及，哎，啱啱好进咗零七分咁样。 唔系，但系到你大个咗入咗电台之后，发现某一啲电台原来个嘟系假嘅， 唔系本台， 唔系本台，真系唔系 本 台。 本台一定系准嘅。 我呢排发现咗系边个台啦。 系啦，因为有个假嘟，哎得，多两秒算啦。 系个嘟字嘅系啊 ，D O 啊嘛，系啊。 系。 咁啊，系啊，我咁样打成日用嘅啫，系啊。我以前成日超市啊嘛， 系 啊，明啦。 系冇理由唔播埋首歌嘅。 我哋呢 个 台唔做呢啲，台唔做呢啲嘢， 做唔到嘅呢个台。 一做都几好笑啊！咁啊，嗰阵时哇，有一只电子表真系好开心嘅， 系 因为咧首先佢系你以前净觉得自己高科技咗， 系唔得嘅，因为咧，如果你冇电子表，你翻到学校咧，你好大镬噶，因为以前系全部都系行针表，突然间你系好突破地攞只电子表翻去咧，你会成为别人嘅偶像。 我多一阵嘅，即系你哋嗰个就两个仔啦， 系 咁去到我嗰个年代就分咧，就系、是、究竟你嗰个系贵价，即系相对地贵价啲定系平价啲咧，就系睇佢侧边有几多粒掣， 系啊， 系啦， 好似打 即 系 如果你得两粒掣咧，咁呢只表就系睇到日历、月历。秒数同埋校时间开着灯，咁但如果你有四粒掣嘅话咧，你有多几个功能咯？ 哦，计时啊嘛， 有计时同倒数， 好啦，咁你闹钟噶， 闹钟系啦， 计时好紧要噶， 好紧要，尤其是你翻到学校，唔系你翻到学校，我哋斗快跑100米，我同你计时，咁就攞只表出嚟演嘢， 好似好暴咁。 因为你个年代都系咁嘅咩？ 都系嘅。咁我记得我嗰只表咧就喺新光戏院对面嗰个角落头嗰度街角嗰个位置买嘅。咁好记得点解会买咧？就 系 当时咧，我就有呢個紅眼症，咁啊搞咗成我諗兩三個星期。 你咪喺泳池即係染感染啊嘛？ 唔係應該係偷睇人哋沖涼嘅時候。 我估到啊，嗰個眼挑針 係啦。咁啊有紅眼症，搞咗好耐都搞唔好。咁然後 咁你偷睇得好勁喎呢次。 咁然後就唔知邊個親戚啊，定唔知邊個話啊喺嗰頭咧有個醫生咧係專醫眼嘅。咁阿嫲就帶我去到北角嗰度啦。咁由於即係佢嗰個即係要做啲嘢又搞到好痛咧，咁阿嫲就話咧啊，你睇完醫生之後咧。就買份禮物俾你，咁結果就喺戲院一出嘅時候咧，就喺嗰度咧就見到一間錶鋪咧，就話啊喺嗰度賣錶，咁但係所謂嘅錶鋪其實佢都係 档口咁样嘅， 即系晾晒出嚟喺个街边咁样嘅。咁我好记得有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佢永远有几碌嘅水柱，咁然后入边系摄咗几只表嘅。 咁因为咩咧？ 防水啊嘛， 证明俾睇佢防水嘅。咁就翻到屋企自己就会开个水喉喺度。 唔系，我成日咧呢个咧呢个真系一个世纪大谜团嚟嘅啦。因为咧我哋嗰阵时咧话嗱五十米防水啊好劲嘅，但我人生啊咁耐啊。都未試過落過五十米，第一啦，同埋以前咧，我哋專登噶嘛，帶只防水錶就去個泳池底嗰度撳下，睇下教唔教到時間啊，睇下。 究竟啊， 又或者戴住沖涼， 係 唔係嗰啲咧？佢防到幾多水咧？佢會鑿喺個錶個底嗰度咧，可以 check 到噶嘛？ 寫住五十 m 咁樣嘅。 OK， 嗱咁樣咧，你就要問我啦。嗱，即係一隻錶啊。佢寫住唔同嘅防水嗰個深度咧，咁究竟其實代表啲咩咧？有啲咧係寫三十米嘅，三十米作為一個 sales 啊，點樣去向你嘅客解釋嘅咧？你千祈唔好叫佢將隻錶你試下擺落三十米，係唔好嘅，千祈唔好咁講。你話俾佢聽，哦，洗下手係 OK 嘅。我哋係咁講嘅，係啦，洗手係冇問題㗎。 三十米都洗手就得。 佢話洗手冇問題，咁所以如果我擁有一隻五十米嘅錶咧，我係唔會攞嚟游水嘅。 哦， 嗱我自己啊，我 personally 即 係攞嚟做咩啊？ 搏唔過咯。 哦， 水手 佢五十米唔係真係代表五十米 嘅。我唔肯定，因為咧，因為阿店長就話你唔好話俾人聽，叫人落去五十米嗰度試。如果咪萬一有咩事咧，佢翻翻嚟找你晦氣㗎咁樣。所以我就唔敢嘅。咁但係所以咧。如果真係想帶落去游水嗰啲咧 ，at least 咧有100米喺手咧，咁你就會穩陣啲。 係 係啦，就係、是、咁樣嘅。 好啦，咁跟住之後就即係我繼續啦。咁點樣去維持一隻靚嘅錶或者即係感覺上專業啲嘅錶咧？第二樣嘢就係睇佢錶面有冇一個bumper喺度。 咩叫bumper？有啲係啊，係 啦，嗰時自己接㗎，後來有啲人即係攞個鐵線屈出嚟㗎嘛。 嗱呢啲就唔夠佢原廠咁勁 啦。 係 啊， 係啊。 如果後來香港出咗好多嘅， 有防止佢花嘛。 係啊，嗰個細個唔知咩嚟，後屘問人先知，原來就係怕你撞到嘅時候就刮花個錶面，所以有個bumper喺個錶面嗰度。 即係而家啲人貼安貼一樣啦。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買到嗰只錶係有bumper係貴少少嘅，起碼貴 一定有嘅咩？ 唔係一定㗎，唔係 一定 㗎，係啊。喂，但係仲有咁有啲人咧，如果冇bumper嗰啲咧，咁你知啲錶咧，佢出廠嘅時候咧，咁為免佢運送嘅途中會花咧，都個玻璃面或者膠面都會黐一陣嗰啲嘢㗎嘛。 膠紙 係啊，咁但係理論上嗰陣嘢應該搣走嘅，咁但係通常都唔捨得搣，咁就孏咗㗎啦。 或者搣，或者 佢開始即係有一半就揈咗出嚟 啦，都繼續黐翻。 或者搣完之後，唔捨得，然後黐翻落去，然後起曬泡泡咁樣。 係啦，但係孏咗，即係等於咧，你買咗副黑超咧，中間咧有一個招子嚟剝一樣，就咁戴住副黑超咯。 係，咁然後第三個咧就係個錶帶啦。係，如果個錶帶係普通膠錶帶咧，就係啲 cheap 嘢。 係， 但你又不能 你個十蚊雞人係啊， 但你又不能電子錶係鋼啊或者金屬噶嘛，咁所以係啲咩？係一塊布嚟嘅，係魔術貼嗰種。咁佢聲稱咧就係你做運動嘅時候咧， 唔係我哋個年代 又唔會敏感啊，咁然後又可以翹埋，然後你又唔會點樣跌到出嚟嗰啲咯。咁而家已經少咗好多咧，都仲係用嗰種唔知用魔術貼翹埋嗰種，已經揾得好少，已經揾唔到。 好啦，至於我嗰隻跳字錶係點嚟嘅咧？我完全唔係喺條街嗰度買，同啲鋪頭啊檔口啊一啲關係都冇。咁話說圍村嘅師奶咧，好多時咧走埋一齊，除咗講是非之外咧，咁大家咧都會有一啲咧。唔知係邊一個攞出嚟，嘣一份嘢打開，哇！你睇幾多隻錶好靚啊！咁唔同錶嘅 model 咧，就好似喺張 poster 上面 擺 poster 度嘅。 係啦，咁然之後唔知邊一位師奶嘅一啲親戚咧，就代理定唔知咩咧，就咁好似咧啲 home shopping 咁樣。不過就真人 呢樣嘢，我以前咧喺嗰啲街市輪都見到個 nice watch 嗰啲咧，好多 窿 啊嗰啲啊嘛，火箭頭啊。 哎呀，過嚟睇下陳師奶、黃師奶咁，然之後過嚟睇，哇好靚喎！哎呀呢只幾多錢？嗰只幾多錢？咁樣然之後咧就咁啊 up 啦 ，up 曬幾多錢啦？咁跟住咧就。各個師奶每人都認購一啲啊，一隻咁樣啦，即係平平地嘅，其實全部都係鋼帶錶嚟。咁然之後咧，突然之間，咁我見到有人去睇，咁我媽又喺度睇，咁我咪又望咯。跟住咧，突然之間咧，就有個師奶咧就指住我，誒呢只細只啊啱你啊，咁就真係即係零零細細有一隻好細只嘅，即係喺成包裏面。 都 係 仲 係 睇緊圖啊嚇。 係啦，最細只嗰只，佢話：哎呀，買只俾佢啦，咁鋼帶嚟嘅，因為全部都係鋼帶錶嚟嘅。好啦，買啦。買咗翻嚟之後，其實係啲大姐姐大嘅 size，所以咧我好細個啫嘛嗰陣，唔知小學 調調揈， 係啦，就算改進曬個錶帶咧，其實都唔啱嘅，直至到嗰粒電用完咧，其實隻錶都冇啱過嘅。 咁所以係買咗翻嚟唔知做乜咁樣咯。咁但係嗰只就係我第一隻嘅電子錶啦。係 係 啊，咁同埋嗰啲師奶嗰啲群埋一堆咧。其实他们很多东西买的，例如我妈以前是试过说、哎、你都买只戒指了，跟着就买，哎呀好惨啊。 喂，那我的听众很厉害，即刻就有人买了很多即是经典的标，其中有个朋友买了一个 AL, 即是 ABBA,、 啊、 牌有个牌子。 ABBA 是啦，我好像曾经拥有过的，后来呢、啊、即是说已经是十零岁，好像不知道上中学的时候我拥有过的。另外呢，这个很厉害。即係好多聽眾就開始講啦，就話咧，其實咧後來出到電子錶咧，即係阿卡西歐咧，佢就開始出有機打嘅電子錶， 啊、 其中一個咧係有兩粒橙色掣，好似賽車機咁樣樣嘅，就可以左右去控制嘅，都有人阿 Jimmy 擺咗上網噶，咁嗰個咧好勁噶，如果你個班方面有個同學仔有呢一隻咁嘅錶啊，佢簡直係啊當嗰時嘅天王啊！ 咪同埋咧，當小息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呢個同學仔係俾人哋圍住咗，圍住咗係深入咗個人堆裏邊， 好巴閉㗎！嗰陣、啊、時有隻咁樣。嘅表咁啊，同埋咧嗰阵时，后来咧再出咗一只咧，就即系开始五花八门啦，越嚟越多制嘅。咁啊，除咗话可以计时之外咧，就我记得咧又系有个同学仔咧，啊呢、這个就禁咗喺学校，就系计数机表啦。 我记得啦， 吓咁咧，佢个表面咧就好似有计数机咁样，有即系零至到九啦，有加减乘除嘅。咁咧嗰啲掣就成日咧食咗落去嘅， 系好细粒，即系好似一个。小 key 椭圆椭圆形咁样嘅，扁扁地嘅，咁有啲同学仔又攞翻嚟，又系好巴闭嗱，哎呀，我边去计数啊？一个一点九加二点三，即系四点二啊，劲劲啊，系咁样咯。 系啦，哇，好劲咁样， 我都识计啦，即系表咩？咁呢个就系嗰个年代，同埋咧专登整响嘅表佢咯，因为后来咧就开始会佢有响闹装置噶嘛。 系啊， 咁就有啲音乐嘅， 可能系每一个钟头会嘟一次，系 节 咁样嘅。 系啊，咁啊，老师一听到呢啲咧，就即刻要收啊，或者。要闹嘅咁样样咯，咁啊仲有咩啊？睇下先啦，嗱， 阿 Low 天哥嗰个几好噶， 吓， 佢话喺某地方买嗰啲 waterproof 嘅手表咧， 系 就千祈唔好相信系 waterproof， 个牌子系叫做 waterproof 嘅啫， 即系同我哋一路都，即系我一路都以为嗰个 Q 字头嗰个石英，原来系牌子嚟嘅， 系佢同你调翻转咁样咯， 系啦。就咁講 waterproof 嗰啲咧，就連洗手大家都唔好啦，都係平時有汗咧，跟你啲汗走入去嘅啫。 係，好啦，咁啊講完咁多先啦，聽日我哋揾第二個人講下只錶先。 拜。